三大会长脸色都很不好看，他们知道这肯定是军魔校故意打出来的200连击。这个连击统计不是以攻击方为统计，是以被攻击方为统计的。但血枪手遭受密集的围攻时，很容易就突破200连击这个数字，所以说这是限制玩家以多欺少太过分的设定。正常打血枪手，这个是肯定会被注意的。连击嘛，要中断比起连起来其实容易多了。但君莫相这个家伙却偏偏指挥着队伍打出了一个200的连击，而且还是在三大公会围上来的时候，分明就是为了制造暴走来缠住三大公会。目的当然还是为了血枪手。此时的血枪手呢，血枪手的仇恨却不会因为暴走而改变，依然是在君莫笑身上。暴走之后立刻一通爆射，当场把君莫笑打成了一股白烟。看到的三大公会玩家可都没觉得痛快，这被打掉的不过是君莫笑的影分身罢了。君莫笑的真身呢，影分身移开后又是一个枪手们的飞枪技术倒飞划出了好一截。血枪手不依不挠地追了过去，三大公会的玩家被亡灵军团缠着，此时优自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阻拦呢？流氓小白三人此时都被惊呆了，他们正兴冲冲地跑回来准备入团去领奖来着，谁知道就横生变故。三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同队的两个队员瞬间就被亡灵军团撕成了碎片。三人连忙停住了脚步，他们终于知道君莫笑所说的危险是什么了。随后他们就看到君莫笑飞枪跳出，身后还跟着速度惊人的血枪手。三人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君莫笑这到底是逃命还是在干什么，只是他们在队伍中看到君莫料的指令走。 去哪儿？藏起来杀 boss， 叶修说。三人茫然地回身跑着。 这边， 叶修给三人指示着方向。三大公会都看在眼里，苦于分不出人手，个个暴跳如雷。 那家伙把血枪手带走了， 所有人都在嚷嚷。蓝河也快气死了，给君莫笑去了个消息。 兄弟，你不厚道啊。 君莫笑此时只是跑路，偶尔停下摔翻一下追进的血枪手，倒是有时间给蓝河回回消息。 怎么了？ 叶修回道。 还说怎么了？蓝河看到消息后气，正准备再回，突然发现自己没词儿。 对呀，怎么了？人干什么了呀？人就是设计着把血枪手抢走了，难道说这个不厚道？荣耀里没这种说法呀。野兔 boss 向来就是抢的，只不过平时都是他们三大公会互相抢，难道今天被三大公会以外的人抢走就成了不厚道了？蓝河说不出话了。除了他，叶未央也发来了消息。 狠啊你！ 呵呵，叶修回。 不过别得意的太早，就你们那点人能在我们杀光这些垃圾之前打倒血枪手，你以为跑远了我们就找不到了？ 叶未央回着。 那你们可要抓紧时间了。 叶修笑着回道，深吸了一口烟。 啊，我们要跑去哪里啊？ 君莫笑身边的流氓小白问着。叶修还没来得及回答，另一人已经在叫了。 哎呀，有人朝我们来了。 别慌，队长给我。 叶修说。流氓小白想也没想就把队长移交给了君莫笑。系统提示，玩家田七加入队伍，玩家浅生离加入队伍，玩家慕云深加入队伍，玩家月中眠加入队伍，玩家陈玉加入队伍。 杀！ 叶修高喊了一声， 流氓小白三个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一堆人冲上前来，有叫大神的，有叫高手兄的，也有一言不发的，都已经齐齐朝着血枪手攻去。 高手兄，你太仗义了。 田七等人一边冲上来还一边激动。 你们胆子也挺大的。 叶修笑，情况他都告诉这帮人了，这是虎口拔牙，三大公会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也不清楚。结果几人都不带含糊的，来得很迅速，连陈玉小姑娘都来了。不过这新人妹子很有可能是不明真相瞎凑热闹。 怕个毛， 岳中眠叫着，砍得相当起劲儿。这人昨天一天没上，今天上来等级有点落后，已经苦练一天了，勉强到了21级。 这都是你叫的人？ 流氓小白三人还在一旁呆立着。 是啊。 什么时候？ 我上来加你们队伍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有计划了？ 三人惊恐，这心思相当深远呐。叶修笑笑没有多说什么，开始指挥个人的站位和技能配合，甚至连如何吃药都指挥得很详细。药水呢都是有冷却的，如何吃才能最有效地为自己战斗续航，这本就是一门学问。此刻看似是九人一起在打怪，事实上那八人都算是提线木偶，完全是按照叶修的指令来行事。刚开始有些手忙脚乱，毕竟叶修只有一张嘴，不可能一次性给八人八个指令。但杀了一会儿后，田七这些不算高手却也是老手的玩家已经基本知道该怎么做，流氓小白等人也做得像模像样。叶修细细观察了一下每个人的输出能力，盘算着是不是能在三大公会解决掉死灵军团前把血枪手解决。结果很快得出结论，傻站在这儿打肯定不行。于是他开始调整策略，拉开空间。血枪手像是只羊，一边砍一边被赶，流着血，渐杀渐远，非常凄惨。此时此刻，叶修当然不会再敲出200连击来自找麻烦，但是 10% 生命时的暴走却是肯定避免不了的。不过对于叶修来说，那个难度就太低了。血枪手生命飞速下降，叶修估量着两边的时间，三大公会大概已经差不多了，而血枪手的生命还有20%。他们边杀边赶，虽然又拉出了一截距离，时间却依然很紧。叶修转视角朝他们一路杀过来的方向望去，埋骨之地没什么遮挡，一览无余，远端的大批玩家肆意开始朝着他们这个方向涌动，三大公会果然已经完事，而他们这边输出已经被叶修指挥调整到了极限，除非有更高级的武器装备换给大家，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再或者， 高手兄，他们都过来了。 田七突然说话，显然也是注意到了时间有些不够用。 嗯，我们得提提速了。 叶修说，事到如今已经不能不搏一搏。 怎么？ 八人问着。 提高手速，大家集中注意了。 叶修说，此时唯一的方法就是提高手速。叶修本人当然是没有问题，他为了配合众人，手速是有意控制到这么低的，但现在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把血枪手输出掉，全队的节奏必须加快。这个队里有不少新手，这一点进行有些难度，但眼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手速并不能提高角色的攻速，角色的攻速是以本身的职业和装备来决定的，是一个固定的数据， 手速可以提高的是操作的速度，操作的速度快，技能出的就快。角色包括移动、滚动、攻击等等每一个动作的变化和衔接就快。叶修此时想让全队提高的就是操作的速度，这得是有效手速。屏幕上放两个点 A 和 B， 要求将光标从 A 移到 B。 职业高手的能力就是能在最快的手速下，光标从 A 到 B 后可以准确地停在 B 处，而普通玩家为了能准确停留 B 点，只好是降低手速，降低光标移动的速度。强行提速 B 点就可能点击不准，或者不到，或者移过头，总之会失去最佳的效果。但此时的叶修已经顾不上这点了，好在他们也不需要提高太多，总不能一下子就让众人都做到职业级的手速。叶修略作估算，目前的节奏提升个 20% 就差不多够了。以他的观察，目前这个节奏有些人比较行有余力，比如田七、月中眠，提升 20% 他们问题不大。慕云深和浅生离两人比较中规中矩，突然提升以后就要看两人的集中力了。至于其他四个新人，陈玉叶修完全不指望了，这姑娘现在就吃力，屡屡犯错。流氓小白比较让叶修意外，这人虽然是最小白的一个，但手速上看来还有两把刷子，指挥他做的都很到位，没有偏差。另外两个比陈玉强，不如流氓小白。 拼了，加速了， 叶修一声喊过，手底首先加快，他这一提，其他人的配合都得跟着上升。结果如他所料，田七和月中眠迅速跟上，慕云深问题也不大，浅生离却是反应慢了，迟钝了半拍。陈玉姑娘那已经挨压上了。流氓小白再度让叶修惊喜，攻击之准确可比田七和月中眠。最后那两个哥们儿却也是手忙脚乱，攻击变得有的没的。 不要慌，注意力集中。 叶修看了一圈，除了陈玉是完全没救，浅生离和那两个哥们儿还是有可能发挥出来的。 不行啊， 陈玉这手忙脚乱的，攻击都打空了。 陈玉你自己打，冷却好的技能就最快速度放上去就行。 陈玉水平不行，却偏偏转了刺客这一对操作要求较高的职业。刺客不快 PK 最爱，这句荣耀里的刺客名句就是表达了没速度的刺客就是一悲剧， PK 随便欺负。陈玉就是悲剧，直接被叶修放弃掉了。余下七人的配合让叶修倍感欣慰，浅生离的速度也跟上了，那两位哥们儿也不像一开始提升那么混乱了。虽然当中还是偶有失误，但都有叶修救场给救回来。他们只是提升了 20% 的手速，叶修此时可是报了 200% 来专门救错。陈国此时如果在叶修身后，一定会把手残党三个字吃回去。此时叶修的手速起码160，这要是手残，他陈果就是手段。 快快快， 田七这一边喊一边以此为口号不住地念着，这一边吼，他的速度一边还有加快，于是还带动了其他人。只不过他这一次提升幅度很小，众人都是在不知不觉间就跟上去了，也就叶修可以细微地察觉到，这还真是个意外之喜，如此把握就更大了。 快红血了， 田七突地叫了一声。叶修动作也是很快，直接飞队长移交给了田七。 都退出去。 田七等人老玩家没杀过血枪手，但也听过血枪手的故事，知道这 BOSS 的暴走是怎么一回事，立刻抽身就退。流氓小白三个现在觉悟也高了，不问东问西，听令行事，也掉头就走。叶修心底自然是比田七还要清楚，哪还用他提醒。那八人在田七率领下都退出了血枪手仇恨范围后，叶修大爆手速，军魔校战矛几个技能放得闪花了眼，血枪手生命瞬间被刷到了 10% 的红血线。血枪手又开始泛着血光怪叫搞召唤，但在玩家早有提防的准备下，他的仇恨范围里只剩一人，而且还不是队长。被吃透规则的 BOSS 必然是要被玩家如此无情的戏耍，叶修此时要做的就是控制住血枪手，让他在召唤这个阶段不要跑到人堆里去了。这种事儿对叶修来说简直就像吃饭一样简单。血枪手召唤完毕，身边出现了孤零零的一个骷髅，显得是那么的单薄。田七等人没有动，他们也就是看过血枪手的攻略而已。这种野外 BOSS 他们虽然有过工会也参与过，但根本就没经历过这种大招阶段。这血枪手暴走召唤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入场接着杀了，他们不太清楚。 杀！ 直到他们听到军魔校的指示，八人狂奔回来接着杀。血枪手召出的护卫瞬间就被打成碎骨，谁让他这么孤独来着？继续围攻。 血枪手不是就召唤这一次吧？ 田七问着。 嗯，5%还有一次，还有临死前一次乱射。 叶修说。 BOSS 就是赖皮啊，26级就会乱射。 田七说。 大家注意躲闪，最后一个乱射暴击率很高，多中几下肯定挂。 叶修说。 乱射怎么躲啊？ 岳中棉提出质疑。 对你来说跑远一点。 叶修回答。 靠。 显然局面顺利，水平高的都能看出他们可以及时把血枪手解决，于是谈话都轻松起来。生命 50%， 八人再一次闪出仇恨圈，血枪手又召唤出寂寞孤独冷的一个僵尸，瞬间被人打成肉酱。三大公会的玩家张牙舞爪的已经越来越近，叶修又收到了叶未央的消息，丫还在那儿得意呢。 哈哈哈，还杀呢，辛苦了啊，不如现在加入我们公会的团。 叶修没理，关键时刻关心杀 BOSS， 事实就是一切。三大公会的人接近，血枪手的生命却还不到底，田七等人有些急了，好像有点来不及呀，他们的判断究竟是不如叶修那么清新自信的。 蹭蹭蹭蹭， 他们耳中似乎已经听到了三大公会逼近阵容中的枪手们掏枪子弹上膛的声音。 散！ 叶修突然大喊，田七等人头也不回地撤离现场。三大公会的人一看到这一幕，下意识地就停下了脚步。 我靠，又来！ 有人叫着。 哪有这么巧？ 有人不信。 队伍得跟我上！ 蓝河干脆利落，团长给另一队的队长一移交，带着本队最精锐的十人冲上。霸气雄图、中草堂也都是一样的决定，都是上了一个十人队。这样，就算血枪手再暴走，也就是招30个人，他们留有后续，可以一边摆平亡灵军团，一边挑灭血枪手。